承认不勇敢，你能不能别离开？很多爱不能重来，我应该释怀。在街头徘徊，下雨是为你撑伞，对你的爱成阻碍，祝福你愉快。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反光明，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像流浪的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为你担心。

想恋一